吃了呀呀呀乌鸦在闹呀呀呀他说完了太阳下山了晚夜也融了辛劳的牛大哥也该休息了残草的野花微微在叫母亲的枝叶翻飞摇摇叫得我头疼摇得我烦恼我们的苦思谁也不知道送人家甜和人家刀给人家温给人家包一年到头总是这一套咩咩咩羊儿吃草咩咩咩他说饱了咕咕咕母鸡在叫哦哦哦我倒忘了一只蛋放在篮里明天吃个饭